赵阳，职业联盟第三赛季的职业选手，一出道就备受瞩目。当赛季最佳新人的竞争中惜败于王杰希，但从该赛季起连续七年入选全明星阵容，是无可争议的荣耀气功第一人。这是属于赵阳的荣耀，但是在他身上更受瞩目的现象却是七年入选全明星，但是七年没有打过一次季后赛。全明星阵容的选手却没有进入过季后赛，放眼整个联盟时，有且只有赵阳这么一位。连续七年入选全明星，这证明了赵阳的实力，连续七年不入季后赛，这证明了林海战队的实力。因为拥有一名全明星选手，所以人们都不太愿意将弱队的标签贴在林海身上。事实上，林海确实距离那时时常在出局区徘徊的战队相去甚远，他们稳定地在中流徘徊着，永远就差跨进季后赛那临门一脚。因为这样尴尬的处境，赵阳没少受到其他战队的勾引，但是他留了下来，率领着林海一次又一次向季后赛发起冲击。七年努力，七年平庸的结果，不上不下的中流名次，赵阳就这样被吊了七年。而现在他终于感到累，感到疲倦，他没有换队进行新的尝试，干干脆脆地认可了失败，宣布了退役。赵阳的职业生涯没少受到奚落，和他同是第三赛季出道的王杰希自不必说，称得上是叶修之后最成功的职业选手。而赵阳这个连季后赛都没打过的选手，在很多人眼中根本没有可比性，大家更愿意提出来和赵阳比较的是洋葱。301度队长，联盟首席刺客，同样是第三赛季成为职业选手，和王杰希、赵阳不同的是，洋葱最初一点也不显山露水，经过不断的慢热成长，最终得到人们的认可。和他一起成长起来的是301度这支战队，这支队伍中聚集了一干和洋葱一样并不太耀眼，但基本功扎实，一步一个脚步稳健提升起来的选手。他们缺乏天赋，但一直用勤奋来弥补。他们不是豪门，甚至没有明显的强队标签，但是他们时常能闯进季后赛，能给任何顶尖战队制造麻烦。相比之下，才华更被人们所期待的赵阳，从他的处子赛季起就没有人怀疑过他的实力，但是他却始终无法帮战队制造突破。而林海这支队伍无论在经营上也相当不给力，什么财务危机、人员纠纷，凡是一家俱乐部能遇到的问题他们全都触发过，一路熬到现在没解散也算是很坚强了。但是现在赵阳要离开了，这支战队将不会再拥有任何期待，哪怕他们还有一个全力打造的全明星角色气功师海无量。但就林海这不给力的混乱经营，全明星角色恐怕也完全不足以吸引优势选手加盟。赵阳在宣布退役的新闻发布会上比较平静，而他的职业生涯满是尴尬，也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，最终连赵阳自己也只能用至少我来过、努力过来概括自己的七年生涯。再然后就是林海战队对赵阳的感谢和祝福这类形式化的东西。又一名优秀的选手离开了，但正如他的职业生涯，他的离开最终造成的反响也相当平庸，因为他的退役对于联盟形势几乎没有任何影响，人们最关心的永远只是争夺总冠军的格局。林海战队从来都不是这其中的一员，他们削弱大概只会让那些目标保级的队伍长出一口气。因为没有什么激烈的后果，程思嫣在简单关注了一下后就没有过多去理会了，反正有关赵阳的退役专访也不可能是由他来做。程思嫣准备和方睿联系，这之前顺手又是开了微博， 结果却是目瞪口呆。微博上因为方瑞那条微博已经彻底欢脱了。程思嫣各种分析推理，猜想方瑞可能是想离开，但是却还需要更多的材料，因为他是一个新闻工作者。但是一般人哪里需要这种操守，他们做出程思嫣这样的猜想后，当然就会大大方方地说出来，然后就是八卦。比较不同的是，现在正在进行不负责任八卦的人中有大量的职业选手。 什么情况？ 这是比较老实平常的，来自于方瑞的前队友林敬年。作为昔日搭档，两人场下私交也很好，这时自然比较关切。但是更多的还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犀利吐槽。 怎么了，猥琐方？你的猥琐终于让呼啸都忍无可忍，准备把你干掉了吗？ 和方瑞同期的选手虚空无语策发来并不怎么亲切的问候。 方瑞前辈的风格和目前的呼啸确实不是很搭呢。 轮回江波涛直接引用了无语策的发言做出评论。虽和方瑞的资历只差一年，却还是对方瑞以前辈相称。 呼啸的高频率高节奏局限了猥琐流的发挥空间。 霸图张新杰的点评，各种专业一句到位以后，就不再多说一个字了。 切，说那么多干嘛呀？ 黄少天表示。但是他可不是只这么一句感慨，为了突破微博140字的字数限制对他的封印，黄少天不过是以此为题，在下边则附上了一篇长微博来展示他的才华。程思嫣下意识地点开了，而后就见占篇幅三分之一的惊叹号极其冲击力地展示在了他的面前。程思嫣扫了几行，就淡定地把这长微博收了起来。垃圾话是没有必要看的，而黄少天那句切说那么多干嘛呀，真是怎么看怎么碍眼。上到大神，下到新秀，加入到这一点评的职业选手还有很多。点评完了，还有互相的回复、转发和讨论。程思嫣当然关注了所有微博的职业选手，结果此时就被这些职业选手给联手刷屏了，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。显然，这些家伙一早上起来上网，看到方瑞微博后，顿时就来了劲儿。职业选手那都是什么手速啊，一秒过去就是几条新微博，程思嫣已经完全看不过来了。不过他还在坚持，这堆子职业选手的纯粹吐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，程思嫣希望看到是不是有呼啸方面的人参与其中。一时间都忘了自己是准备一早就和当事人方瑞直接联系的。结果就在不断刷新中，一条新微博赫然出现在了眼前。 没前途了，收拾东西来清新嘛。 微博发言人叶修。程思嫣被惊呆了，至于为什么，看一看叶修的微博账号就知道。叶修的微博账号是有过身份认证，建立的很多，数年积累，粉丝达千万，但是微博关注零，发微博数零。也就是说，叶修的微博从申请开始就根本没有使用过，他一直保持着神秘，不会以任何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。但是足起星星征战挑战赛以来，叶修似乎开始不忌讳这一点了。接受过采访，参加过新闻发布会，这些都是他以前他绝对不会参加的，再到现在连微博都开始动用了吗？一时间，程思嫣都顾不上去关心叶修写的内容了，顺手点开这条微博的评论，一堆目瞪口呆，其中一半关切地表示是不是被盗号了。不过职业选手们却已经开始飞快转着叶修的微博开始各种吐槽了，有关方瑞的讨论瞬间冷掉了许多，这让程思嫣只有一种 boss 刷新的感觉，只有 boss 刷新才会瞬间遭到急火，不是吗？ 我了个去，这是谁啊？让我看看。 虚空李轩抢到了吐槽首杀。 老叶也会玩微博，学了多久？其实是沐橙吧。沐橙，我看到你了。 楚云秀第二个， 结果他是很快得到了回复，苏慕成转发评论他的微博， 我在这里呢，叶修大大苦守了这么多年的微博首发就这样献给了方瑞大大，真爱不解释。 雷霆战队的戴安琪生猛地对叶修进行了调戏，顿时引起一波强烈关注。 真相了，犀利了，转发10000遍，真爱会被实现，大家转起，尼玛真爱实现了，星期又多一个全明星。 话题突然一下子回归正题，大家猛然间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。大家一直都觉得星星草根，星星新建弱弱弱，但是现在有叶修有苏慕成，全明星选手就已经两个了，如果方瑞再去，三全明星阵容，放眼联盟有几家这样的队伍，就算角色差些又有谁敢以弱队视之？ 相比起星星，微草才是最佳的选择。 乱七八糟的吐槽中不见身影的王杰西这时候突然间冒泡了， 微草还有位置吗？不如来我们雷霆。 肖时清说， 来我们虚空吧，虚空需要一些下线。 李轩表示，不过他这一条还是带吐槽的，看得出只是凑个趣儿。拉人恐怕没有多少真心实意。方瑞是一个不错的选手，但也不能说看着好就抢回家，抢回来也得有用就行。抢回来当摆设的，你愿意抢，方瑞还未必愿意去呢。程思嫣这时已经完全目瞪口呆了，到现在为止有关方瑞依然只是变天了，泪感不爱这七个字，但这微博上怎么就开始硝烟滚滚的拉人大战了呢？这当中虽有一些就是凑热闹吐槽的，但是确实有一些队伍是可以给方瑞一个稳定的席位的。